心跳得咚咚的。早晨起床、吃饭、下工地，他都闷闷不乐，情绪非常低落。中午在工地休息，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，一下子睡着了，烟头掉在棉衣上，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。一个劳改犯看见了，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，把他惊醒了。从夜晚到白天，总遇到不吉利的事儿，他的情绪更坏了。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，管教干部表扬了他，说他劳动积极，并且宣布他当组长，领导这个组的23个人。收工回到帐篷，正要集合吃饭，听见外边有人喊：“齐耀全，齐耀全在哪里住？”他的心猛地一跳，跑出帐篷去看，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的干部，对他说：“把行李拿出来，跟我走。”他急忙进了帐篷，把被褥捆好背上。那个人领着他出铁丝网，到了大队部。进了一间办公室，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，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，一边摇一边说：“你来了吗？你来了吗？”董有才站着说：“我到印马找你3天了，今天才找到你，不知道你在印马哪个厂。你的上诉下来了，我给你念一下：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。齐耀全有右派言论，比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，但是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予以无罪释放。刑事上诉就此终止。”齐耀全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了？这不是陷害吗？”董有才说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事情过去就算了。”夏季昼长夜短，这个时候天还很亮，他们决定当天就走。农场派了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，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。齐耀全要回家，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，又交给了拘留所。齐耀全不得其解，问道：“不是无罪释放吗？为什么还要关我？”董有才回答说：“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，可右派还是右派。你先在这儿等几天吧，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。”齐耀全在拘留所里一压就是1个多月，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去拉犁除草。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，县委通讯员来找他，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。在县委大院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，保留公职，送加边沟劳动教养。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，上了一辆大卡车。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德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芳。在车上齐耀全没有说话。车子到酒泉县境内，停在萧家村庄。那是公路边上的一个村庄，有2户人家。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，3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。齐耀全就对赵正芳说：“哎，赵局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赵正芳一脸的晦气：“哎，说不成啊，说不成。”齐耀全紧跟着问：“那时间抓我，你不是威风得很吗？又给我扎脚镣，又给我戴背靠，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，成了阶下囚了呢？”赵正芳说：“老齐呀，这事儿你不要怪我，你的事儿 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。那你说细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扎脚镣是秦书记叫扎的，戴手铐是我做主的。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，是个傍晚，秦书记在电话里问我齐耀权拿下没有，我说没有，还是那样。他就说再扎上一副脚镣。我说秦书记，扎双脚镣是违法的，没这先例。秦书记又说，叫你扎给就扎给，违的个啥法。没办法，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啊，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，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扎脚镣，就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。这事儿啊，你千万不要怪我，抓你也是他批示的，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。还有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你从印马回来他不叫放你，把你还押在拘留所，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，他说再报再往上报，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，给最重的行政处分，开除公职，劳动教养。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，劳动教养。听赵正芳说完，齐耀权很久没有说话，后来才问，那你犯了啥罪吗？赵正芳叹息着说，哎，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，这话呀说起来就长了。那秦书记不是爱嫖吗？公安局收到20几封告他的信，他把人家的媳妇儿和丫头都糟践了，人家告他。我觉得这事情不好办，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，秦书记啊，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，有些人告得不行了，说领导同志乱搞女人，这事儿影响不好，你能不能在会上讲一下，叫领导们注意一下。我呀是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，再不要嫖了。他却问告的谁呀，我说告谁并不重要，叫大家都注意。他一下子就发火了，说老子嫖个疯，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，他对我就有成见了。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，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，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，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。你知道的嘛，张县长对他有看法，在有些事情上跟他意见不统一。去年入冬的时候，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，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。会上秦书记说按亩产600斤往上报，张县长不同意，他说我听到农民的反应，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，公粮上得多，统购粮也卖得多，农民吃的不够，我的意见亩产报360斤就可以了。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，我是外地来的，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食可能了解的不准确，你们是本地人，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。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，其实谁都知道嘛，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204斤，产不出600斤来嘛。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，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啊，他点了我的名，我就不能不说嘛，可也不能胡吹个600斤呢。我就说张县长说的360就差不多。秦书记瞪了我一眼，又问其他人，你们说报多少好，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。 当时秦书记就火了，说了声散会，就离开了会议室。不久，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，秦书记就开会去了。开会之前，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，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儿。会开了，决定还是报360。秦书记回来以后就不高兴，说保守又轻，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。我和杨崇山拖到4月份也整倒了，还有宣传部长吴培洲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。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齐耀全不知道县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很是惊讶，就问道，那张县长呢？张县长现在做啥了？赵正芳回答说，半个月前呢，就送到加边沟劳教去了。齐耀全惊呆了。这位张县长叫张和祥，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，待人和气，工作作风踏实，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。他来金塔县上任，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，齐耀全很敬重他。这时候赵正芳又说，你知道陆书记是怎么倒台的吗？齐耀全又是一惊，我哪知道啊，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，怎么陆书记也倒台了？哎，可不是嘛，也就是1月份呐，党代会不是开到1月份了吗？那次党代会上，陕北来的省里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、陈、杨整成反党集团了，把陆书记也烧上了。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、陈、杨，说陆书记是孙、陈、杨的死党，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，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。他还专门提到了你，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。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，把你定成反革命。赵正芳知道的还真多。齐耀全想再问几个问题，通讯员回来了，他身后跟着个农民，赶着一辆牛车。他朝他们说，上，都上车，先把铺盖放上去。几个人上了牛车，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，轱辘和人一样高。他们坐着车过了北大河，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2-3里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。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，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，上面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，国营加边沟农场。齐耀全的心突突的猛烈跳动起来，他想，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？